续在指定场地设置18区圆圃、主题花花圃和郁金香花圃，以配合网上花展的制作和拍摄。市民亦都可以前往现场欣赏。康文署又提醒市民在户外赏花的时候需要做好防疫措施，时刻佩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在参观人数众多的时候，必须遵从场地工作人员安排的临时人流管制措施。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14、17、35、37、39、46，特别号码是2号。头二奖都没人中，三奖有72.5注中，每注派10万几元。天气方面，一道冷锋正是横过广东沿岸地区，同时与其相关的雨区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雨，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天气转凉，最低气温大约17度。听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风势较大，星期一二日间温暖，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今次介绍的超新星是黄广忠。 而家做紧技术员学徒的他，曾经在面对大量工程术语、复杂的施工图则和以英语为主的文件时候，感到无所适从。但是他透过展翅清健计划，学到好多专业知识，而家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主动解决问题。 想知道黄广忠的蜕变过程，就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收睇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彭晴、磨利敏感时刻。 唱歌， 你唱歌头先，你嗰个咩歌嚟嘅？ 冷冷雨和， 系啦，即系今晚啊，元宵佳节10:07嘅时候开始，我哋敏感时刻，头先啱啱行出去停车场睇睇，哇，落紧大雨喎。 其实佢下昼嘅时候已经开始湿湿立立，即系有啲毛毛雨 阴阴天嘅， 系啦。跟住突然间我哋头先一出，哇，直情系大雨啊！ 系啊，冇错，咁啊冇得去猜灯谜啦，已经即系冇得去实呢个花灯会啦，系啦。网上自己都猜下，连街都系啦，食不过10点食饭都完啦，啲晚市都系。 大家唯有上网嗰度揾啲 IQ 题，自己同屋企人猜下。 都系嘅，系啊。 或者网上同 friend 猜啊， 有冇猜？ 但系细个嘅时候唔系噶，细个嘅时候真系排队去猜灯谜。 系噶， 系嘛？你有参加呢花灯会啊？ 有啊，我唔知道彭程有冇啦。咁因为嗰啲咩互助委员会啊，嗰啲即 系 好多屋苑咧，佢一定会搞好多嘢嘅。咁就系有好多灯饰啊，嗰啲灯笼啊，有一啲走马灯啊。走马灯嘅意思就系一个红色胶嚟嘅，但系就转你见到 啲 公仔嘅， 咁样啲公仔 系啦。跟住之后咧，下面咧就会挂住咗好多嘅嗰啲灯谜，咁俾大家估。咁点解嗰阵时咁努力估咧？因为咧赢咗有铅笔啊，有嘢饮啊，就好开心噶。但我成日都猜唔中嘅。 哦，咁啊，系咯。我哋细个嘅时候有阵时系又都有去呢番，但系嗰张真系少。有时经过会影下张相，但系你话行去啲灯位嗰度睇又真系比较少啲嘅。 同埋细个嘅时候咧，我唔会知道原来咧即系元宵节嚟嘅，我就知道有得猜灯米，同埋十五有得猜。 系， 仲有一样嘢就系唔知道哦，原来新年就已经个庆祝完结， 差唔多完结啦， 系啦，就全部唔知嘅， 系啦。咁亦都系 顾住玩。 每年咧去到呢啲日子咧，嗱，记得要食汤圆啊，记得喺呢一日咧就会总结下过去嘅农历新年咁多日。究竟斗咗几多利是嘅日子？我系去到呢个时间先拆嘅。 我直情系唔拆噶。 你唔拆住噶？ 以前咧， 太少啦，系咪啊？ 系啊，少到根本上系冇乜肉食啊！今年咁，但系以前 你派利是啦，莫莉讲呢啲， 我都想啊。但系咧，以前细个嘅时候年即系年十五啦，咁屋企人就开始就会哦，俾你睇下啦，跟住之后就俾我抽一封利是嘅啫。吓，喺咁多封里面抽。咁跟住之后呢开始大大地啦，即中学嘅时候呢，咁我就会系点样呢，就开始出述啦。咁因为 我出述啦， 係啦，我知道边啲屋企人呢佢个封利是大啲嘅。又或者呢屋企人其实都已经隻眼开隻眼闭㗎啦。咁佢哋就会系俾我静静鸡掀开少少睇呀，或者 feel 到系边 封 大少少，就掀个封。 即其实屋企人呢就喺咁多利是当中就俾你潜一封。 係啦。 你就可以 keep 嘅。 係啦。 其他嗰啲呢 就俾返归佢哋㗎啦。 就归佢哋。帮你收埋啫。 係呀。但咁多年都未俾翻我， 哦，佢帮你投资， 投资喺我身上边， 系啊，咁嗱呢 啲，所以咪健康咯， 真系咧，你嘅福气嚟噶，屋企人帮你投资，你应该感恩先 系。跟住到大个嘅时候，就只系继续 keep 住会食汤圆咯，团团圆圆，无论同屋企人好，系啦，即系自己出街同啲 friend 食啊，都一定会嗌汤圆食。 系啊，以前即系细个嘅时候咧，都好少注重呢啲习俗，年纪越大咧，反而咧啊，都觉得要好好珍惜呢啲即系传统先得啊。即不过咧，就我哋而家就好轻松啦，啱啱先，即系几时都可以去街啊。以前都唔系嘅，以前啊，即系话嗰啲女仔三步不出闺门啊，哇！即系等到今日，好似先至系能够出下街，识下异性。所以咧，我睇到啲即系形容啦，啲形容啦，话今日简直咧系衣香鬓影，古代嘅狂欢夜添啊！ 其实我觉得好惨噶，一年先出一次，就等于好似嗰啲咩嘅七夕嗰啲咧，又或者嗰个吴刚同埋嫦娥咁咧， 嫦娥奔月咁样 啊， 七夕咧就系牛郎同埋织女佢哋一年先至相会一次， 系啊。 但系出得咁少，你咪有所期待咯。同埋见唔见翻到旧年嗰、那个吓嗰、那个佳人咧，系咪月上柳梢头，即系人约黄昏后咯。 同埋咧，有冇睇啲电视剧咧？通常咪影住个桥头或者有一个桥上面，跟住之后嗰啲人就喺度等紧另一半嘅，原来有寓意噶。 系 系啊，我都系啱啱先知嘅啫。佢就话原来喺通常一啲人咧就会行条桥，代表系一啲健康嘅意思咯。 行桥就 要行桥啊，原来 咁梗系啊， 再行马路， 行路就健康啦。 系啊，咁原来以前古代唔寡知嗰啲画面，成日永远就系嗰个情侣就一定有个人喺度等紧另一个人就喺个桥上面。 咁 啊系 啊，你谂下，旧年见过，今年仲见唔见得翻咧？如果见唔翻，即系喊湿个衣袖噶啦，真系分分钟都 桥上面咁啊，好多人咁啊。好危险咯！ 啊，点会危险啊？ 个个企晒喺桥度等我。 哦，系啊，希望都系见翻旧年见到嗰、那个，今年唔知道变成点咧，都仲系咪佢咧？ 同埋咧，我先发现咗原来有啲咧关于元宵节嘅一啲嘅禁忌啊。 禁忌 啊，即系原来即系食汤圆嗰啲我哋知啦，猜灯米我哋知啦， 一定要做啦嗰啲系咪？ 系啦， 嗰啲唔系禁忌啫。 可以做嘅就原来仲有噶， 系 啊，例如就系话唔可以闹小朋友啦，小朋友亦都唔可以喊啦，夫妻亦都唔可以闹交。佢因为其实元宵节咧，亦都系咧天官大帝嘅生日嚟噶，咁佢就话呢个应该系庆祝嘅节日，所以唔尽量唔好闹小朋友咯。 正月就最好都唔好嗌交咧， 一年就系得一日唔可以闹小朋友就系今日， 咁就要好好咁忍下啦。 系啊，仲有剪头发啦，咁啊剪头发亦都系因为关新年事啦，剪走一啲发财意思啦。 哦，即系剪发，剪走晒， 唔好借钱俾人啦，因为 几时都唔好借。 系啊，借走晒，跟住之后就或者唔好讲粗口啦。 哦，呢啲几时都唔应该做。 系啦，咁啊，跟住之后就系原来个米缸唔可以见底啦。 哦。 等等， 有关事噶， 有关事哦。佢就话米缸见底咧，因为象征住屋企人咧有呢个嘅断米啊， 哦， 系会影响一年嘅运程嘅。 哦啊吓，即系都要做啲意头嘢嘅，所以其实都吓成个正月都系做啲意头嘢嘅。咁啊，头先听到莫咧提醒啦吓，咁所以就唔单止净系食汤圆咁简单。不过今晚落雨， 呢首歌应节啦。 系啊， 开始听到雨声嘅时候。仲因为自己发紧梦，都知道真系落雨，才发觉自己原来已经醒咗啦。落雨嘅夜晚，一切都有新嘅感觉，一切都令我好自然咁再想起你，想起你同我嘅每一个片段。 是雨天主，今晚是一个元宵的佳节， 系啊，所有情侣们都一定话俾你听，唔可以冇咗你， 系 屋企人都系。 咁当然啦，尤其是今晚担遮嘅话，系啊，冇带遮遮埋你啦，系啊，冇错，有王菲嘅《 雨天没有你》。 好啦，我哋咧疫情呢、這个稍微有少少缓和之后，我哋嘅节目咧亦都回复翻正常啦。由上个礼拜开始，所以我哋节目依然都系精彩嘅噃。 系，我哋就除咗有彭程同莫莉之外咧，依家十点半咧，我哋就当然啦，有性情中人啦，咁啊有我哋啲性嘅话题嘅，咁啊一阵间我哋继续都有阿古 Sir 古锦荣咧，就同大家一齐都讲下一啲性嘅题目嘅。 系，今日嘅题目就系男性受性侵嘅现象啦、影响同埋治疗等等嘅噃。 系啊，咁啊成日都讲性侵都系好重女性嘅受害者，当然啦，个案真系比较多嘅，咁但系男性都有遇到呢啲嘅情况，咁佢哋点样面对咧？点样走出呢个困境咧？一阵十点半之后啦，我哋请古 Sir 都同大家一齐倾下嘅。 之后十一点半之后咧，亦都有一个咧，即系哇，今次佢调翻转啦， 落住雨都要嚟啊！ 平时佢玩开，今次啊调转佢负责睇嘅啫。 郑公夜游郑公子， 夜游郑公子，今日带我哋去韩国， 系冇错吓。咁啊，当然继续支持我哋敏感时刻，咁啊一阵间陆陆续续会为大家一齐送上啦，系啦。今日咁浪漫啦，元宵佳节仲要落少少雨添，即系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系啊，即刻留住佢先。今日都有人结婚啊，多人结婚嘅。 今日有几多人结婚？ 今日有成73对嘅情侣咧，拣喺今日呢个2021年啊元宵佳节咧，其中一对我哋大家都识噶啦， 边个？ 汤仪咯， 哦， 系啊，麦秋成啊，你今日结婚啊嘛， 系 啊，我之前咧，因为佢哋睇新闻嘅时候，以为已经结咗啊， 系今日系啊，系啊，今日系佢嘅大日子。 但系我反而咧，头先听完阿彭程讲咧，我觉得73对就咁香港啫，因为香港咁细嘅弹丸之地，七十几个，我觉得好多、 啊。你觉得好多啊？ 因为今日又系呢个疫情啦，咁再加上而家呢个时势啦，我觉得哇，好多咗好多人结婚。因为调翻转我咧，我一定会系拣嗰啲好日啊、吉日啊嗰啲嘅， 择个日子嘅。 系啊，咁啊呢个可能就因为二忌啊嘛。头先彭程倾偈嘅时候讲， 正月系啊，正月十五啦，元宵佳节啦，又或者二月十四，其实七十几对都唔算多，73对唔算多。今年咧，原来系话11年嚟最少新人揀喺元宵節結婚日子，平時都有差唔多成舊年啦百幾對嘅，有百幾對新人嘅。 哦，即係少咗幾廿對，五十對啦。係 啊，三成咯，大概如果你睇翻啲數字都係三成咯。咁啊，同埋就真係平時好多都係揀一啲都有嘅，譬如揀一啲西方嘅情人節啦，呢啲日子啊，嗰啲都有，咁啊都容易記啊嘛，係咪先？ 咁我想問下彭程啦，如果俾你嘅話，即係你當初啦諗嘅時候咧，會唔會都係諗呢啲特別嘅日子而記啊？定係都係揀吉日咯？好似我咁， 我哋呢啲冇得話事嘅， 屋企人話事。係 啊， 我想講咧， 我冇得話事嘅，真係。 係啊，我有個屋企人啊，佢直情咧，佢個話事權係細到咧，佢結婚嘅時候咧， 點啊？ 所有嘢都係佢阿爸阿媽啦，邊一個人俾咗幾多錢禮金，全部。都系佢阿爸阿妈 keep 晒，佢唔知啦。边个人边个宾客坐边围台，佢都唔到话事，同埋请咗咩人都唔知。 咁咪好咯，唔使自己做，你只一安排啲婚礼就好多嗌霎噶啦。 但系你知唔知佢哋就系因为咁先多嗌霎？因为其中一样嘢系点咧？ 系 俾佢唔经即系不经意地揾到一本簿。嗰本簿咧， 什麼事啊？寫低曬啲咩啊？ 寫低曬嗰啲賓客啲名字，而全部呢一對情人 都係唔識、 唔知噶。 其實一啲都唔出奇啊！ 真係噶？ 即係點解咧？ 好出奇啊！ 咁尤其是一啲顯赫嘅即係家庭背景啦，係咪啊？爹哋媽咪個個都可能真係識好多唔同嘅界別嘅人士啦，好多家即係親友啊，都嚟自唔同界別啦。咁所以佢哋請嘅朋友係。一定是很多的，咁多过新人的就绝对不出奇咯，系，所以你见有些人呢可能他摆几次酒，一些就即系向外的真系请一些可能即系生意的伙伴啊，唔系太过熟，即系唔系啲亲友嘅，咁所以就一日去做呢啲嘅宴会，咁另外一啲日子可能真系比较亲密啲噶啦，即系家庭成员啊等等，咁系啦，如果有位证嘅，咁咪新人嘅朋友咯。或者啲同事啊等等咯， 系因为好笑嘅，我个屋企人咧就话好似之前唔知30位定40位，得两位系自己 friend 嚟嘅啫，全部都屋企人。咁呢一个咧，但系又好似咧，因为疫情嘅关系咧，连摆酒都已经有啲演变。 哦，系，梗系咯，而家人数咁少得20人啫嘛。 系啦，呢个其一啦，其二嗰样嘢就系我见我身边有啲朋友啦，开始佢哋而家嘅摆酒点样变法咧？其实疫情之前已经有啲开始咁嘅趋势，就系、是、选择下昼啦，摆一个酒会就算。 啦， 有啲咧就会真系好似。 似彭晴話，即係分幾圍，咁但即係分幾 次，分幾日 幾日係，但係嗰幾日就係點樣咧？就淨係都唔知算唔算叫細搞，因為其實你搞幾日，咁就一日可能同屋企人。就算啦，所有家人，跟住之後第二日咧，就所有嘅朋友食一餐勁嘅，咁但係其實全部都係一啲算係叫做婚宴嚟噶嘛，只不過你拆散咗幾日去搞，咁我就覺得啊，呢、這個會唔會就係大家嘅新趨勢咧？ 你冇辦法啦，因為你即係而家個人數有限啊，我識得有啲朋友咧就佢哋會註冊先咯，咁擺酒咧，即希望遲啲疫情過咗之後就可以即係做翻咯。如果唔係，就好似遇到你咁樣嘅情況咯，即係分 幾次 啊，幾日啊咁樣去做咯。 我聽過有啲咧，因為疫情關係啦，咁啊因為限聚嘛，跟住之後咧，酒樓或者酒店，我唔知係酒樓定酒店啦，間開曬啲板，開曬唔同間房，跟住每一間房就可能有20個人，跟住就逐。個房敬酒，因為其實都可能未必有人結婚，所以嗰啲嘅酒樓或者嗰啲嘅酒店可能就可以咁樣容許大家咁樣做。 如果佢有咁大地方，咪就係可以咯。係啊，如果唔係網上敬酒嗰啲都大把噶。 係啊，有啲視像添㗎而家。 冇辦法啦，因為呢個嘅疫情嘅影響啦，咁你連隔離，所以成個即係搞婚宴嗰啲市道，真係好難做咯，真係。 係，我聽啲朋友講過咧，以為疫情嘅時候咧，即係就應該少啲人。少啲賓客嘅時候就容易啲搞啦，但係原來都唔係噶，因為所有有好多可能係禮節上面或者傳統上面嘅嘢 都希望可以做足嘅，係啊，過大禮嗰啲你有時喺啲社交平台見到啲相有人結婚啦，哇，全部冚爛，而家咧真係噶，比起我哋以前咧，我覺得係做得好足噶。 係咁啊，呢個其一啦，咁其二嗰樣嘢就係咧，而家個結婚亦都有啲唔同嘅喎，唔同在咧就係個禮金方面啊，大家會俾幾多？呢個亦都開始已經有一個即係有 點啊，有啲咩新趨？趨勢咧，莫咧，你做咁多資料搜集嘅， 擺咗上網嘛？我見到擺咗上網， 好日子近咧。 我都想啊，但係唔係，因為我睇到有啲人就話：，喂，其實而家咁嘅疫情啦，有好多嘢都已經唔同咗啦。咁其實我俾 要唔要俾禮金啊嘛？係咪？ 係啊，或者我俾幾多錢禮金咧？係咪可以俾少啲啊？即係唔使以前咁俾咁多啊？即係有好多呢一啲嘅問題。 呢幾時都爭拗㗎啦，你哋啱唔啱啊？俾你禮金都係幫你嚇俾酒席㗎啦，有陣時都 係，或者再加上可能係唔知大家咧會俾網上。面嘅禮金啊，即系網上過數咯，批俾你啊， 哦冇所謂， 轉數俾你啊， 過到就得噶啦，系啊， 系最緊要就大家 電子平台收費冇問題嘅，我相信 uncle auntie 都係咪啊？阿莫莉， 我唔知啊。好啦，咁啊轉個頭翻嚟咧，就繼續咧敏感時刻啦。咁一陣間新聞之後就會有性情中人呢個環節噶。 連首歌都襯曬喎， 個個都想無名指上面有啲嘢嘅。 啊！我见到你有、啊， 我都想有、 啊。从前常在乎被挽手，谈前程但求被拥有，仿佛从来单打独斗，长路牵手只有我在走，而你每日眼像永。是谁被拥有？只因信你得到自信，练习只可恳求仍不够。何时开始？何来枯竭无名指的勇气？为何一相处也就发现早已要一起？无非缘机时机。从前不相比，悠长婚纱，悠长一生，从头伸展到尾，人难得找到一位比喜欢更加欢喜。成长成伤都必须争气，渐渐懂得如何舍得，才能有你。为何一相处 枯槿无名字的勇气，为何肯相信以后一生一世也一起。 咁喺元宵节嘅时候结婚嘅话，的而且确都系增加咗好多唔同嘅浪漫元素嘅。 希望唔会唔记得咯，结婚就 一定记得啦，个个提住你。 系啊，有阿 Mac 啊， 林欣彤。无名指的勇气， 勇气啊，系啊，喂，提醒大家吓，咁啊，由于呢个广播大厦咧，今晚啊，我哋会进行呢个深层嘅清洁消毒，咁所以咧，今晚有联播吓， 系啊，咁啊，到时咧，我哋咧，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普通话台咧，由今晚嘅12点开始，去到听朝早嘅6点都会有联播节目嘅， 系咁啊，不便之处，希望大家原谅啦吓，差唔多去到10点半噶啦， 系转个头翻嚟会有性情中人嘅环节，今日嘅题目就会讲男性受性侵的现象影响同埋治疗嘅， 系啊，记住听啦，10点半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0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8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超过20宗。尖沙咀 K11 Melcia 嘅食肆明朝食馆感染群组在扩大，至今有19人确诊同11人初步确诊，包括员工、食客同密切接触者。衛生防護中心相信食肆出現超級傳播，初步懷疑一名負責清潔和執台的員工是源頭。受感染的食客主要是今個月18和19號光顧過明朝食館，當局要求在今個月19號光顧的食客要隔離檢疫，呼籲食客致電1823和當局聯絡。本港今日展开新冠疫苗接种计划，政府表示今日有大约6000人接种第一剂疫苗，自今个星期一以来，累计超过6600人接种第一剂疫苗。政府发言人呼吁属于5个优先组别的市民尽快接种疫苗。前年616大遊行前夕，身穿黃色雨衣的梁寧傑在金鐘太古廣場外牆墮下不治。死因裁判官早前決定召開死因研訊，今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進行研訊前檢討，死者家屬未有到庭，原本的律師亦都終止作為代表。死因庭多次聯絡家屬，但是不成功，並且得知家屬已經搬離報稱住址。死因庭暫定5月10日至26日召開死因研訊，為期12日。如果家屬缺席，研訊可能受到影響。死因研訊主任呼籲家屬致電聯絡死因庭。美国军方在总统拜登指令之下空袭叙利亚东部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目标，摧毁多个设施，回应驻伊美军接连受到火箭炮攻击。叙利亚人权组织说空袭导致最少17名民兵丧生。伊朗外长扎里夫在空袭之后和叙利亚官员通话，双方强调西方国家有需要遵守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叙利亚的决议。俄罗斯外交部谴责美国今次空袭行动，中国就呼吁有关各方尊重叙利亚的主权，避免为叙利亚局势增加新的复杂因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444点，升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47点，升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6，日元106.39，瑞士法郎0.906，加元1.264，人民币6.466，英镑对美元1.397，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79，新西兰元对美元0.73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0.01美元，卖出1760.78美元。 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雨，天气转凉，最低气温大约17度。听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风势较大，星期一二日间温暖。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有时出小句声，世界更美妙。 你是谁？怎么？ 话入行咁耐咧，难免俾人 judge 过嘅。呢首歌佢就系希望表达唔好随便标签人，特别系当你一知半解嘅时候。 你我存在到现在，过去已经过去，仍是以几次头。 作曲系 Jo Agent Chang， 填词系 T-Rex， 编曲监制 Agent。今日星期上榜第三个礼拜，回落咗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9位。慧思一知半解，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行程我哋嚟到星情中人嘅环节啦， 系啦，10:36嘅时候啦，每个礼拜五我哋都有呢一个嘅环节啦，系啊，咁啊，今晚都一样继续我哋有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创会会员，同埋明爱性治疗服务性治疗师古 Sir 古锦荣啊，今晚又同大家一齐倾下喎 ，Hello， 古 Sir， Hello， 大家好， 你好啊，古 Sir， 系啦，嗱，之前我哋都讲咗题目俾大家听啦，讲性侵犯，不过今次咧从男性嘅角度去睇男性受性侵犯，你接足嘅个案，当然你会同大家一齐即系分享一下啦。咁但系喂，男性嘅性侵犯啊，点样 为之佢哋嘅性侵犯先？即系我哋女性嘅话，就成日普遍都知啦。系啊，譬如可能话佢 非礼啊，系啦， 佢对眼令到我哋唔舒服啊，嗰啲啦。咁男性又系咪类近嘅咧？ 嗱，我谂好多人都会有问，又话系咪真系嘅男人会俾人 系啦，系咪咧？ 啊，系被作出嚟噶咁样样吓，咁、啊、我谂我首先去界定下系即系性侵犯系点嘅咧，咁样样啊，性侵犯我谂我就会睇系一个人去对另一个人嘅身体啦吓、啊，作为一个满足自己性欲嘅方法。而当中咧，个受即系受伤害嘅受侵犯者咧，可能喺啲情况系，譬如可能佢系唔情愿嘅，唔同意嘅。或者察覺唔到嘅，譬如可能我飲咗少少酒啊，嚇嚇，即係烏下烏下咁樣樣發生啊，嚇。咁或者有啲咧係未有足夠成熟程度去理解同分辨，因為可能有啲係小朋友啦，根本都理解唔到咩事啦，咁樣喺啲情況之下咧，出現一啲唔恰當嘅接觸。嗱，呢接觸可能係身體接觸啦， 可能是語言啦，或者可能是視覺啦，咁即係話可能我特別可能我裸露我自己身體俾一個小朋友睇，其實呢對我哋嚟講都係啲性侵犯嘅。而侵犯我諗我哋強調嗰個元素就喺權力上面唔對等啊，即係一個可能係成年人啦嚇，對住一個小朋友啦，可能係一啲有權力嘅人對住可能我哋辦公室都聽好多㗎啦嚇， 換 個老闆係利用我啲權力去抽水啊咁樣嚇，咁、可能係權力上面嘅唔對等啦嚇，或者係一啲誘騙。恐嚇啦咁樣嚇，即係如果你我做咗之後，你話俾人聽咧，你就麻煩啦咁嚇。咁我諗係重點係在於一個權力上面嘅唔對等啦、操控啦，係剝奪咗另一個人嘅自主。對我嚟講，呢個叫做性侵犯。 係，即係唔係話一定要身體嗰啲入侵啊、侵犯，即係有時摸下咁嗰啲都即係唔係啦，即係都算嘅咯，係嘛？ 係啊，係啊，咁當然啦，因為我哋成日好多時容易分辨，我哋就好易將咩性騷擾啊嚇， 騷擾 係強姦，好似分開做唔同嘅類別嚇、就覺得，但我諗呢個類別就係、理論上我諗容易俾人理解嘅啫，並不等於話邊一個嚴重過邊一個，咁當上面嘅懲罰就係你強姦啊，咁啊各罪行係更加嚴重啦。咁、但係並不等於可能一般嘅摸下你搓下水叫做冇影響咯。其實有時對一啲當事人都影響幾大嘅。 係頭先我聽古 Sir 有講過就是、不情願啊嗰啲，其實一定係啦，又或者權力上面嘅對唔對等啦。咁但係如果有一啲咧，可能係我唔知佢算唔算叫做當下係反應唔過嚟定係點樣啦？即係總之佢嗰陣時好似都又唔可以話叫 enjoy 嘅。但是他是之后事后先想想想想他觉得很不舒服，那这些都算不算是呢？ 都 是他事后才觉得的。 个案里面我们面对这些情况，特别我想今晚我会跟大家去分享多少少我的工作经验里面，其实啲男士啊，他的性侵犯是小个的时候发生的。他的小朋友根本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可能是譬如自己一些亲戚譬如舅父这样，他拉我跟我一起看 AV， 跟着他摸我。对个小朋友嚟讲，有时佢理解唔到噶，即系咪舅父同我玩紧咧咁样样啊？咁自己又好似几开心，即系俾人抚摸感觉嘛。咁我自己见咗唔少嘅一啲成年人，其实对佢自己可能细个曾经遇过啲经历咧，其实都几一啲模糊嘅，究竟系咧咁样样吓，因为系我自己会错意咧，其实好多呢啲疑问发生嘅。 系啊，分享一下古 Sir 系咪啊？其实呢啲 系啊，我自己过去咧，我谂讲少少数字，我谂同意嘅，即系我谂而家香，即系我谂即系全球都系噶。如果性侵嘅受害人一定系以女士为多噶啦，咁、呢个唔使争拗噶。但系咧，我相信而家我哋香港能够系发现到个数字咧，其实我谂远远低于嗰个真实嘅情况啊。譬如举一啲嘅数字咧，咁如果真系根据社会福利处咧，譬如可能2020年嘅头半年咧，佢哋讲紧上报到俾佢哋国家，即系受个性侵，即系有个性侵犯啊，或者一啲性罪行啊，佢哋收到嘅数字咧，其实半年啦，300多个。 哦， 三 半年里面，净系男性嘅啫。 过去年嘅数字都咁上下，第七百啊咁样样。佢哋个比例系大概系点咧？男士系大概系3%到啦，3-4%。咁即系讲紧，如果半年，如果用半年嘅话咧，就300多个，其实可能8-9个啊咁样样。 少啫， 系咯。 我估喺呢一个咧，如果你我自己个经验咧，我相信系远远系唔反映到个真实情况。因为西方嘅数字系估计大概可能男士受性侵犯嗰个可能性咧，大概可能有7-12%啊。咁、如果你计一计话、如果600,000-700,000人7%，其实都有几十万噶咁样吓。咁、当然啦，因为香港冇做过一啲好准确嘅统计嘅数字。咁、我尝试用我自己过去几年我曾经去做过一啲男士细个嘅时候受性侵犯嘅个案咧，我自己有一段时间咧，我手头上咧有成几即系几廿只个案嘅。咁、我都尝试喺嗰刻咧，我自个我50只个案我手头上咧，我就做嗰啲整理啊。 系 咁过去我曾经喺明爱晓辉计划里做嗰啲性侵服务，其实都系服务紧啲男同女啦，都过去受过一啲性侵经验啦。我睇到个比例好唔同喎。咁我哋同啲同事男士嘅比例同女士比例，喺我哋过去个案经验咧系1:4。 哦，即系 即系我一只有一只男只讲咧，系有4只嘅女蛇讲，咁、其实系接近10-20%嘅，即系男女个比例吓。咁、我自己都去将我当时期嗰50只个案做咗数字。 啊，其實係點樣樣嘅咧？咁嗰班男士，因為我主要係做一啲係細個時候受性侵犯啦，咁、 嗯 啊、原來呢一班男士呢五十隻個案裏面咧，有54% 咧，佢第一次性侵咧係最多54% 係發生6至10歲之間， 嗯， 最細咧係3歲， 係 啦，咁好啦， 3歲佢會記得啊？定系有其他人同翻去讲啊？ 三岁可能系第一次发生， 嗯、 跟住之后可能嘅性侵唔系一次嘅，系、可能持续嘅。咁、首次嘅最多人系54%，六至十岁啦。咁、但系好啦，俾人性侵咗之后，几时先至第一次同人讲呢？ 嗯，好多年、 原来喺我自己个案里边咧，系有90%咧。系16歲之前咧，系冇同人讲过， 因为佢唔知啊嘛，系嘛， 讲咗都点讲啫？男仔系嘛， 同边个讲啊？又冇理由同屋企人讲， 系啊，屋企讲咗可能都唔信啊。其实我哋见到好多嘅情况吓，咁、我自己嘅个案里边咧，其实好多系件事发生咗，好多系有超过30%嘅人咧，系15年后，即系件事发生咗15年后咧，先至第一次同人讲。咁、我哋就想着，哇，呢十几年。其实点讲咧？其实件事对佢好大影响噶嘛。 系 咁啦，所以我哋自己见到好多男士，其实即系曾经即使面对过性侵咧，其实好似都即系有口难言，好难启齿咯。 都一定系啊，仲加埋男性嘅特定嘅形象，系咪、流血不流泪咧？ 系啊， 就算啲情绪想发泄都好难、 啊。系啊，系啊，同埋有时我哋见到连个求助嘅方式都好唔同。喺我同一啲同事，啲女同事去倾咧，佢哋接到啲女士讲，佢打电话嚟就真系好直接话啊，我曾经细个面对受过一啲性侵犯啊，可唔可以嚟辅导啊？男士好唔同，喺我经验，佢打电话嚟咧，好多时佢会话咩咧？啊，其实我自己好多一啲其他问题，譬如啊，自己好唔开心啊，好多人际关系问题啊，婚姻问题啊，情绪嘅困扰啊，其实唔知同我细个啲经历有冇关咧，咁样样。佢唔会直接去讲佢自己受过性侵呢个经历，佢就讲啊，而家我有啲嘅问题啊，唔知有冇关咧，咁样。好似连去表达自己呢个受伤嘅状况咧，好似都要好婉转。 系好难将自己变成一个受害者。嗱，翻嚟嘅古 Sir， 我哋即系啦，请你都留一留步，我哋继续都倾下。既然嗰、那个即系需要辅导嘅模式咁唔同嘅话，咁到底系点咧？当然都有啲个案，希望你都可以同大家一齐分享啦吓。另一方面，可能我哋又会会唔会亦都系觉得，喂，男性性侵犯系咪男人唔会蚀底嘅，系咪益咗啲男人啫？系咪咁理解先？翻嚟我哋继续同古 Sir 倾下。 找不到我，自觉这么辛苦挣扎为何？天一光，今天该怎过？大概想睡到醒了又如何？说有压力，沉重算什么？谈话赞亦放下，放下有什么可出错？睡够抱憾，遗憾算什么？忘掉我是我，便从头。怎可输给情绪？多少光景怎么牵挂？梦背影便错失美丽落霞。怀内有石头，拿着有用吗？凡事放大放大，一声招呼都很可怕。门外有道墙。逃避有用吗？难道困在困局何无代价？冲过去，难道开不开心？需要世上允许。冲过去，能放得低，才抱得起，也算是壮举。接受高低情绪，又 像又退上潮水。其实眼泪好比药水，随缘撕去烦恼都带泪。 冲过去，冲过去，冲过去。 系呢首歌咧，亦都系早前咧卫生署嘅好心情 HK 计划嘅主题曲嚟嘅、希望大家都可以咧好有毅力地面对你嘅恐惧，冲过去啊！好啦，咁啊，翻到嚟我哋嘅性情中人，请翻古 Sir 出嚟先。Hello， 系古 Sir， 系啦。头先你讲话啲男士咧，即系如果被性侵嘅话咧，系啦，佢哋嚟向你哋提出一啲辅导啊、求助嘅时候咧，系啦，你哋嘅接触嗰个情形到底系点样咧？即系如果比较一下，系啦，同啲女士，其实嗰个嘅模式会唔会都唔同？或者系啦，佢哋开口嘅时候，系啦，会 要用深层啲去撩佢哋，讲明佢发生咩事 吓？ 会唔会？ 我谂佢哋我谂唔少男士嘅打电话，其实即系一路接觸咗啦，見面嘅時候咧，佢哋好多時都問啊，其實呢個係咪性侵啊，係咪玩啊咁樣樣嚇？其實佢哋都好想自己唔係一個受害人啊，因為我諗響好多人眼中，甚至乎響你姐眼中，佢覺得即係我哋一路都係以嚟個性侵嘅形象咩？侵犯者應該係個男人，受害者應該係女人嘅。咁但係作為一個男人，好似連保護自己能力都冇咧，好似好弱啊。所以佢我諗係好多男士都唔想承認自己有性侵啊。咁甚至乎其實唔係自己唔承認，甚至佢講出嚟都冇人信啊！我曾經試過有一個嘅個案，就係已經成年人嚟噶啦嚇。佢有一次去同個同事係飲嘢啦嚇，咁佢飲完杯嘢之後，佢後屘覺得係暈暈地，咁後屘佢自己講翻，可能係會唔會俾人落咗少少一啲嘅，令到佢暈暈地咧嚇。咁第響朦朧之後，跟住覺得好似同另一個同男同事嚟噶，帶咗佢一間酒店。咁就好朦朧之間，佢覺得有人係摸過佢嘅下體啊咁樣。咁第二朝醒咗啦，咁醒咗之後就佢都唔知發生咩事，好驚咁啊，自己即係走啦咁啊，走咗嚇。咁跟住佢幾日之後，覺得好似唔係好對路啊，佢覺得好似即係有人係觸摸過佢性器官啦。咁佢真係去咗報警啊，去咗警。警署俾佢個反應，佢覺得佢話佢以後唔會再去。 警署其實他已經很勇敢的 了，但是他是不是得到一個反應很差呢？ 我聽呢，他掙扎了幾天了， 是 我去不去呢這樣，後來他自己去報警這樣。當時警察那邊的反應就是說啊，你是不是當時其實是喝大了啊，其實會不會是你自己是其實自己的幻想像啊這樣，是不信他，不信他。后来他坚持说真的有发生的，那他跟着给回来的反应是什么呢？就说这些个案其实都很难查的，这样不过我帮你就有个记录啦、如果真的有这些事，我们都收到同类型个案呢，我们就试试看怎样查啦，这样、即是他觉得好像被人耍、我觉得这些帮一个受害人其实很想去找人帮，其实可能他已经鼓起好大嘅勇气， 系 结果得翻嚟，其实系冇俾人去信任咯。 系 吓，佢净觉得嘅好蠢啊！ 系就因为呢个个案，我都想问下古 Sir 啦。咁其实男士嘅性侵犯咧，即系俾人性侵犯啦，其实佢哋都会唔会都得到啲保障啊？嗰啲噶？ 其實我諗而家你法律上面當然我話其實係每一個人受性侵都應該受保障啦。咁咧大前提就係有冇人信呢件事發生咯。咁如果係連一啲譬如專業人士 吓，佢都唔相信发生嘅。咁会唔会系你觉得系你自己系谂错咗啊？系咪你感觉错咗啊？ 同埋系啊，古 Sir， 即系如果系性侵被侵犯的对象是男性，但是侵犯他们那个是不是不一定是男人，可以是女性是可不可以呢？如果是这样说的话，那些人会不会觉得你怎么会被人性侵啊，逆你啦，有没有这些这样的反应的？其实 我讲另一个都几个个案，曾经有一男子他在银行里面做的，银行做很多销售的产品啊，这样啊，他说有一次就销售一些即银行的产品给女士啦，这样啊，一路倾的时候呢，女士就哎呀摸下他的手臂，话你见你手即系啊咁瘦，咁其实都几结实喎，咁样样吓，佢觉得好似系即系抽紧水啊， 系 咁跟即系佢其实自己都好唔舒服，但系又哎呀，所以好似究竟发生咩事啊，就唔系好理解啦。咁后屘就系嗰位即系顾客走咗啦，佢就同佢个啲同事讲啊，头先即系嗰个太好似喺度摸我咁样样，咁跟住其他同事反应就话，哇！你咪有着數咯，咁樣樣嚇。咁，我哋有時都覺得啊，如果呢個角色係調翻轉，係個男嘅顧客係摸個女嘅同事咧，我相信呢個好明顯，我哋覺得呢個係性騷擾成立。但係我啊，點解男摸女同一個行為啫，就叫做性騷擾？女俾男摸就叫做着數咧，咁樣樣嚇。咁，我哋覺得啊，呢個係咪我哋性別上面，我哋都好似令到男人咧，其實好似你冇乜受傷嘅權利嘅，你冇咧。咁另外我哋觉得好啦，女摸男嘅吓，女侵犯男嘅叫着数啦，男侵犯男咁又点咧？喺我自己好多个案里边咧吓，好多男士当俾男士受性侵犯，最惨我谂好多男士即系有时身体容易有反应嘅，侵犯发生嘅时候自己有性反应或者系性器官有反应，佢会怀疑自己我系未同性恋啊，我有唔少个案咧，佢打电话嚟都系噶，其实我算唔算系同性恋啊吓？佢嘅经验就觉得我曾经同一个男士有身体接触，而你自己有性反应就是同性恋，咁变咗嗰个性侵犯本身嘅经历就令到佢已经心里边好唔舒服啦，就更加额外多咗一个自己系性倾向上面嘅疑问咯。咁喺度即系一路喺度谂，但系谂唔会有出路噶嘛吓。咁啲人草草埋埋，其实就越嚟越唔开心咯。 系啊，其实即系呢个同样都系发生喺一啲女士身上被即系侵犯嘅时候，即系如果佢哋嘅身体都有反应嘅话，都同样都带俾佢一种好罪疚嘅感受 啊，特别呢种情况，我哋喺男嘅个案身上比较多嘅，因为我谂男士可能个性器官外露，容易相对比较兴奋啦。咁甚至乎佢哋怀疑，其实系咪我既然兴奋，其实系咪我都同意咧？甚至我咪享受咧？咁如果我享受嘅嗰个系咪应该叫侵犯咧？ 系， 即系我谂佢对你哋嚟讲，好难去解释到，或者理解到中间发生紧咩事。 咁佢仲更加难讲咯，喺你辅导嘅过程当中，其实。 是啊，所以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在个辅导里面是真的要帮他解释，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反应呢，其实我们身体有一些自己的本能反应，我们叫做一些反射，譬如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以为呢，我们控制到身体反应，其实不是的，譬如可能我们眼微调其实都不是我们自主的。男士很多时候朝早起身，譬如有晨勃朝早有勃起的情况，都不是我们控制到的、哦。原来有时候我们一些身体反应呢，其实不是我们自己控制到嘅嘢嚟嘅，咁我哋身体当我哋被接触嘅时候就有反应噶啦，当俾人摸嘅时候，皮肤可能有一种温暖嘅感觉，其实就有反应啦。我哋都会帮当事人去理解翻，你有身体反应并不等于你同意。咁我谂对佢哋嚟讲，呢一个嘅肯定同确认同埋分辨咧，系相当重要咯。 明白，系啦。咁性侵嘅经历，我谂对于男士嚟讲，头先你话咁难讲，想讲唔敢讲，未俾人明白。咁佢哋嘅影响又点样咧？古 Sir？ 系啦，我谂嗱，我哋曾经问过一啲即系啲男士啊，佢点样形容自己咧？有啲形容佢自己话，我自己系个拼图嘅人，一个 puzzle 啊 ，puzzle 系点？佢话散到一块块嘅吓。咁另一啲男人去形容咧，我自己好似个玻璃樽里边，玻璃樽嘅意思就系话佢个玻璃樽里边同外界隔绝啦。咁我哋过去面对一啲受过性侵嘅一啲嘅朋友，其实佢哋都好多时都有呢啲几典型嘅反应，觉得其实人当我哋承受紧一啲好难承受嘅时候咧， 我哋身體好容易出現呢個解離嘅情況啊。嚇、就我哋思想啦、行為同埋情緒係割裂咗啊。譬如有啲嘅男士咁樣形容嘅，佢話當我形容啦，當性侵嘅時候咧啊，其實我係唔知發生咩事嘅，佢中間嗰度斷咗片嘅，佢就係記得啊，舅父就拖咗我入去房啦，跟住又唔知發生咩事，咁、我就出翻去睇電視啦咁樣。原來有時我哋人有啲嘅呢個防衛機制啊，我哋身體會令到我哋有啲時候斷咗片啦。唔記得咗，其實令到我哋可以繼續生存落去，因為如果記得好清楚嘅話咧，啊呢啲圖像係每一日都影響緊我哋，其實好辛苦嘅，嚇咁亦都有時會麻木嘅嚇，譬如可能啊冇咗感覺啦，突然間可能俾人摸嘅時候冇咗感覺。冇感覺未啊？有件事發生咗嘛？咁樣樣嚇，咁亦都有啲人形咁樣形容，佢話啊，當見到譬如可能舅父帶譬如阿叔拖咗入房嘅時候，或者爸爸喺個房摸我嘅時候咧、我就見到自己好似係天花板望落去，望到兩個人，一個大人同一個小朋友嘅啫嚇。佢呢嘅形容其實係出現咗我哋好多時喺心理狀況呢、這個叫解離啊，啊我哋嘅思想啦、情緒啦、行為啦拆開咗嘅。开咗其实令到我哋冇咁痛啊。咁另外一啲嘅反应就係话其实我諗受性侵其实我諗人同人之间一个好大嘅创伤。特别如果个侵犯者係自己嘅亲人，譬如我自己有啲嘅男士嘅幸存者呢、其实侵犯佢嘅係爸爸。或者媽媽 係話呢啲 感覺會好混亂， 係啦，即係一間翻嚟要繼續講啊嚇，呢種混亂嘅感覺係點樣？親人傷害自己更加傷啊， 同埋治療嘅話又會係點樣咧？先聽一節11:00新聞，翻到嚟繼續敏感時刻。 早前同多间出版社代表會面，提及當局將為改革後嘅通識科提供官方教材。教育局回覆查詢嘅時候話，局方一直有為通識科編製教材。让教师参考和自由采用。若果有关教材的内容仍然切合修订后的课程，学校可以继续接录采用。由此局方会配合修订后的课程，积极编制资源，由学校自行决定采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184点，跌2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24点，跌4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6，日元106.44，瑞士法郎0.906，加元1.266，人民幣6.471，英磅對美元1.393，歐元對美元1.212，澳元對美元0.776，新西蘭元對美元0.72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42.01美元，賣出1,742.21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冷锋正系横过广东沿岸地区，同时与其相关嘅雨区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雨，天气转凉，最低气温大约17度。听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风势较大，星期一、二日间温暖。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啦，呢单啊，你有冇试过啊？ 个脑啊，成日谂紧一啲嘢嘅时候，你会唔小心嗌咗嗰样嘢出嚟咯？我系经常性嘅，我系望住彭程嘅时候，我嗌咗佢做李敏；我嗌星辰嘅时候，可能我嗌波程咁样，我系经常性咁样嘅。 嗯， 我会突然间谂起嗰样嘢，我就嗌嗰样嘢。 我试过一次叫错咗老师做阿妈咯。 呢、这个成有嘅， 呢、这个人都讲啊。 逢星期六下午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寻常事，认真做。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Begin. 到底一个旅程可以为一个人注入几多嘅勇气咧？系唔系勇敢到可以唔理任何嘢都可以无需自战咧？今个星期六游学全世界邀请到旅游 blog 莫家同大家分享佢系点样勇敢咁追求自己嘅旅行梦啊！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十至十一，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继续敏感时刻的性情中人这个环节，今天我们有请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的创会会员和明爱性治疗服务性治疗师古锦荣古 Sir 在这里。 Hello， 古 Sir。是啊，继续嘅倾下啦，系啦，延续翻我哋头先嘅话题啦，男性嘅性侵犯啦吓，咁啊影响嗰种伤害咧，一定系一世都好难唔会唔记得啦吓。 冇错， 所以可唔可以都继续讲下嗰个影响啊？即系我谂对于一个人一生嘅影响到底系啦。 好啦，咁影响嗱，我谂首先其实有啲唔同，譬如有啲影响咧，我谂系同性别无关嘅吓，可能男女都系当经历过一个咁大嘅创伤，特别可能被一啲最亲嘅人去侵犯嘅时候咧。我哋好多好多時就會成件事理解唔到啊！對人當然唔信任啦。如果最親嘅人都侵犯我嘅話，咁呢個世界仲有啲乜嘢可以信呢？咁好多時我哋將我睇到呢啲朋友，其實對人好多唔信任啊。好多懷疑，好多猜測。咁你諗下，如果生活上面成日都懷疑人係咪對我唔好啊？會唔會傷害我？其實即係成個人嘅情緒都好緊張啦。咁亦都另外可能因為覺得自己好似好污糟啊，或者好冇用啊嚇，連保護自己嘅能力都冇。其實我自我形象啊、信心啊，其实都好唔足够啊。当然好多自责啦，咁同埋系咪自己好冇用啊？或者系咪自己我原来系冇去保护自己啊？系咪我自己引人去侵犯我啊？好多呢啲情绪问题啦，咁影响到可能喺日后同人嘅建立关系嘅能力都相对弱，因为我信唔到人啊嘛。咁点样建立亲密关系咧？特别如果我将来仲要去，譬如我要结婚，系要拍拖嘅话，其实都系一个几大嘅难题啊。咁我谂呢啲情绪状况同人相处嘅困难咧，系男同女系被性侵之后咧，其实都有出现个状况嘅。咁另外我哋睇到有一啲咧，可能男同女系有啲分别嘅，特别可能系受过性侵，特别喺个性经验或者个往后嘅性行为嗰度啊。喺我哋过去较为见多嘅个案，如果女士系曾经受过性侵犯咧，往后可能佢嘅亲密关系性行为上面咧，抗拒同恐惧系比较多嘅。譬如可能唔想做啊，或者惊啊，抗拒啊，甚至乎可能做嘅时候好多痛嘅感觉啊，因为好多时就即刻回忆喺当日啊嗰种嘅受伤嘅感觉嘛，成个人绷紧晒吓，对性欲啊，其实可能系好抗拒嘅。但系男人咧，我哋见到咧，好唔同啊。因為特別可能男士係容易好多時喺個經驗裏面咧，係譬如可能俾人撫摸開自己器官，係真係有興奮啊。咁呢種興奮呢個早期嘅經驗咧，其實對往後佢自己成個發展咧，其實係成為一個參考啊。我哋見幾多男士佢自己講緊啊，其實呢個經驗其實好混淆啊，又興奮，但係又覺得好唔開心。咁但我哋又唔敢同人讲嘛，解决唔到嘛。咁以后有唔开心嘅时候点啊？其实性好似都系一个方法喎。咁我就揾性嘅方法去排解自己嘅唔开心啦。因为性其实好似好短时间咧，就会令到人啲唔开心感觉好似拎走咗，好多空虚嘅感觉啦，孤独嘅感觉啦，好似突然间冇咗。喺我自己个案里面咧，我自己问嘅时候，有三分之一嘅男士去话俾我听咧，佢自己觉得自己有性沉溺啊。 即系不断调翻转，系啦，用性行为去解决自己嗰种悲伤或者愤怒。 冇错啊，当我自己再倾嘅时候，原来我听到背后都有啲意思啊。譬如原来性沉溺就系咩咧？可能男士就透过一个性行为，好似揾翻个主导啊。譬如我去揾性工作者吓，我要求佢做乜嚟到满足我。呢种好似自主嘅，有翻个操控，有权力 好似啱啱就扭轉咗以往性侵嘅時候嗰種無助啦、被動啦、被控制嘅感覺，喺心理上邊好似有好大嘅補償啊。 係，咁古 Sir， 我想問咧，頭先你都講啊，譬如性侵咧，突然間好極端啦、啊，咁但係佢哋會唔會都直情極端到有啲就話，哦，咁我不如都去侵犯翻人哋或者性侵翻人哋， 報復咁樣？ 係啦，會唔會噶？ 嗱，呢個我哋睇唔到有個必然嘅關係，但係我自己個案裏面我曾經都見過，我自己都有呢啲個案嚇、以前可能係俾人去性侵，咁、但係對佢嚟講，佢理解唔到嗰個侵犯係啲咩嘢嘛，咁、可能佢諗起大少少，佢話佢個性侵發生喺唔知七歲八歲啊，嚇，咁就持續咗一年零啦嚇，咁、到佢話十六七歲嘅時候咧。試過佢自己就去摸翻佢自己個表妹嘅，個表妹當時都係十零歲嚇。其實對佢嚟講，成件事好混亂啊！嗰個係一個好似好愉快嘅感覺啦，好開心嘅感覺啦，但又唔係好妥喎，但我又好唔開心啊嘛。咁佢理解唔到成件事啊，個侵犯係一個咩嘅元素，所以好多時就用翻你個經驗咯。用翻呢個經驗去嚟到生活嘅時候咧，其實好多嘅問題一路累積，令到其實更加慘啊！即係我又受性侵，即係明到大個嘅時候，明知性侵唔好嘅係唔啱嘅，但係我又侵犯咗人、其實呢啲嘅重重嘅糾結，令到當事人其實好大一個心理壓力咯。 係咁，但係就如果面對咁多困境啦，佢嚟得向你求助啦，咁相信佢都希望可以解開呢一個結啦。但係點講好咧？嗱，因為譬如我哋可以想像得到一個被性侵犯嘅女受害者，佢哋嚟到可能佢哋會痛哭啊嚇，即係你哋可以用一個 安慰啲、 相對安慰啲嘅角度去理解。但係一個男性被人性侵犯嘅人士，佢哋嚟向你求助，你哋要向佢輔導啊，要行治療嘅第一步先，你要聽佢講嘢。你哋要用啲咩態度？去令佢哋舒服咧，系、 其實我其實有講，我都唔講第一步係第零步啊。試過有一個男士同我講，佢話啊，佢打電話去揾我傾嘅時候咧，佢話喺網上邊咧起咗我底啊。係啊，佢話要睇先，因為好擔心我點樣去睇，即係究竟佢信唔信？即係你信唔信我真係發生呢件事啊？佢會睇翻過去我點樣可能點樣去睇性侵？有時喺網，即係我哋都會分享一啲我哋自己嘅睇法啦。佢會睇翻過去喺啲傳媒上邊，我點樣去講啊？我點樣寫一啲性侵文章啊？佢話佢用幾個月時間咧去睇過我點樣去講性侵，跟住佢先至決定去嚟揾我啊。咁佢覺得信原來係好難啊。所以當佢走入輔導室嘅時候咧，好多時候我哋都係尊重翻當事人咯。我話啊，其實你覺得有啲咩嘢想講，你想講幾多嚇？按住你嘅步伐，你自己需要，其實你都要照顧自己嘅。因為講出嚟本來就好難嚇。咁、我哋都會容許一個空間去講幾多、甚至乎我哋都同佢講，如果講到一啲時候你覺得好唔舒服，請你都停一停，照顧自己。咁我諗原來對佢嚟講咧，我哋呢一種尊重原來對佢嚟講好緊要 啊！係啊，尊重同埋尊嚴啊嘛，因為個尊嚴點樣可以能夠係啦，令到佢哋嘅放下。即係解開呢個心結啦。 係啊，同埋我諗我哋唔會睇成一個問題咯，因為嗰個唔係一個問題，係個經歷啊。而呢個經歷咧，係令到當事人，我哋其實人生我哋都有好多經歷去障礙住我哋噶啦嚇。咁、因為如果我哋睇成一個問題咧，我哋就會覺得自己好有問題啊。但係我哋人生我哋總有好多起跌啊，我哋好多唔同嘅經歷，我哋都好唔開心。其實可能呢個都係其中一個經歷去障礙住我哋某啲嘅成長嚇。咁而家我諗入得嚟輔導室，其實我哋只係希望幫自己啦，可唔可以喺將來行嘅路上邊咧，可以暢順啲？因為發生咗嘢，其實改變唔到噶啦。我哋希望可以透過呢一啲經歷，我哋重新整理自己，令到我哋將來自己行嘅路暢順啲咯。咁所以我哋就唔會睇成係一個問題咯。咁所以我哋有時係逐步同佢最關注係啲咩嘢咧嚇？其實可能未必即刻講性侵嘅，譬如可能佢講緊我哋啊，佢曾經會懷疑緊自己嘅身體反應啊，係咪自己都享受性侵啊？咁我哋會同佢解釋翻身體嘅反應啦，咁、另外有啲時候可能佢哋話啊，我自己係咩個性係咪一個同性戀者啊？個性傾向上面有疑惑啊，咁我哋就會同佢傾翻一啲性傾向上面去關心嘅嘢啦。有啲時候可能佢講緊係一啲親密關係上面嘅疑惑，我哋同佢處理咗呢啲佢最關注嘅嘢，令佢慢慢可以係踏入呢一個佢最擔心嘅範疇咯。同埋我諗一路講嘅時候，佢一路去演繹咧，其實佢慢慢都接觸翻自己裏邊嘅內。 在啊。 嗯， 因為先頭講緊可能面對性侵，好多時出現一啲所謂解離嘅情況，就係、是、我某啲部分我接觸唔到，拆散曬。其實當佢自己去重新去檢視翻，其實就進一步將佢以前解離嘅狀況重新做一個整合，去接觸翻自己當日嘅想法啦。個感覺啦，個情緒咧，個行為係點樣樣咧？其實慢慢當喺輔導室裏面，我哋希望幫到佢做翻一個整理咯。 嗯，阿古 Sir， 咁咧，其實我想問一下啦，頭先你都講話呢一班嘅個案人士，可能佢哋未必會真係完全地完整地講得曬所有嘢噶嘛？平均你見佢幾多次之後，佢先至真係將成個完整嘅故事會夠膽放開佢哋嘅胸襟去講俾你聽咧？ 但其實真係有時睇個故事係有幾複雜啊！即係喺我哋嘅經驗，可能如果有啲性侵係單一次嘅，我覺得係容易處理啲嘅。另外，如果可能睇翻個侵犯者係邊一個，如果係自己親人父母，其實好難講有啲時候。 親人父母。 所以如果我哋話可能係一單一次嘅性一個性侵犯或者侵犯係個陌生人咧，咁我覺得呢一啲件事嗱，唔係個傷害性少啲，而係我個經驗係容易講啲啊，因為成件事冇咁複雜啊。但係如果個性侵係持續好長時間嘅，譬如可能有啲我哋即係嘅經驗持續咗三四年嘅，佢即係講啊，每隔幾個禮拜爸爸飲醉酒翻嚟。就會出現㗎啦，咁樣，即係你連想像係，即係你講一次都好難講啊。但係每一次都係經常發生嘅時候，其實都係一個相當痛苦嘅歷程。係，咁好多時就我諗係唔同嘅一啲嘅性個個案嘅性質，都決定咗容唔容易講啦。另外就可能都係牽涉到有幾複雜，譬如可能如果頭先好似我講嘅個案，我初其實有時我哋都當事人未必會講曬所有俾我哋聽嘅，譬如佢初就係講啊，我俾人點樣受人性侵犯，講下講下，原來可能半年之後，佢半年至九個月之後，佢先至講另一個故事，原來我都有侵犯過其他嘅親戚啊咁樣樣。成件事係好複雜嘅，跟住我哋好似啊，原來故事改咗嘅喎，成個故事就要再同又再包過，即係再同佢整理翻。因為我哋其中一個重點就係話，如果你係曾經受過性侵犯咧，其實錯唔喺你嗰度嘛，錯喺嗰個傷害你嗰人嗰度嘛，我哋希望令到佢自責呢個感覺減少。但係當佢接收咗呢個訊息，佢後面先至講俾我聽，佢都有傷害人喎。佢都有侵犯，咁成件事複雜咗，咁係咪我都好衰呢咁樣樣？咁我哋又要從頭開始去經歷，再同佢檢視多一次啊！咁原來有啲人嘅一啲唔恰當嘅行為咧，同我哋發展啦，成個發展歷史有關啊！咁好多時一啲輔導似乎就從頭再傾過咯。 好長時間啊，分分鐘都 係咯。 係啊，所以我諗我哋即係如果我自己初步一啲過去個案經驗，其實基本上可能一個比較穩定咗啦。即係同佢經過個輔導嘅歷程裏面，情緒啊，同人相處比較穩定。我哋好似如果有兩年嘅時間做到呢個步去到呢個步驟咧，其實我哋都覺得幾唔錯。 哇，兩年啦都要， 係啊，兩年。咁好多數據都係㗎，話如果受過性侵，其實二至五年咧，好似都係一個基本消費。 係嘅，係不過即係如果講到真係咁不幸發生咗呢啲事喺自己身上嘅話咧，嗱，對於女性佢哋被性侵犯，我諗求助方面嗰個嘅方向啊，或者機構咧，其實都係坊間都真係有好多嘅。古 Sir， 对于男性来讲，其实真系就算想找人倾、找人帮，是不是其实都不是那么容易呢？ 是啊，我想当然啦，即系我哋希望话有时找一些信得过的人帮，但系我哋嘅经验有时即系你识嘅朋友亲戚，你讲俾佢听，其实佢都不知点回应啊。所以我哋反而建议，如果真系咁不幸曾经受过一啲性侵嘅，揾翻一啲专业嘅团体啦，当然喺香港，正如先头所讲，系去服务一班可能曾经有男士受过性侵嘅机构单位唔系好多啊。其中一个我谂我都希望喺呢度介绍翻啦，过去我曾經在明愛曉輝計劃去做過服務，都是去可以提供一些服務給一些男士曾經在小的時候受過性侵這個經歷所影響的。如果有需要呢，他們可以打這個電話 2649-9900 2649-9900明爱晓辉计划。 是辅导的人士啦，是啊，即譬如你辅导员啦，都是大家都是男士嘛，是吗？咁用 是啊，我哋通常都是如果男士的个案就会俾翻男士去跟进翻啦，女士的就系就俾翻女同事去跟进翻啦，系一般我哋都会咁样去分工嘅。 系系咪咁样嘅设定系会比较舒服啲咧？ 是因为你件事都很难去启齿，当你仲要给另一个性别去知道的时候呢，有时更难开口。 嗯， 当然啦，如果当事人是对某一个性别很抗拒，因为我们都有这些经验的，比如说男士曾经去给一个男士受到性侵犯，他对男士相当抗拒的，如果我们都即做了一些评估，要觉得真的可能有些情况是特别的安排，那我们都会作出一些相应的调整咯。 嗯，那我想问一下古 Sir， 刚才都讲了，即是有些人未必会开口啦，还有回去转头啦，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社会上面会不会越来越多男士是受到侵犯的呢？定是不是的，一直以来是这么久都是有这么多男性都是受到侵犯，只不过他们不是很敢讲，只不过现在现今社会发达了，他们敢开口了一点 呢？如果在我们纯粹从数字，我们其实没什么见是说多少了的，一路多了。我估其实这些数字，譬如先头讲的西方数字讲什么7% 啊至10%、其实我们反而见到个数字好像越来越多添、越来越多。但是求助的人好像其实都不是多了很多。我们相信其实可能仍然很多人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整件事有时都觉得真的挺，其实我想如果我是经历，其实如果可以不面对的话，我都不想去面对咯。但实在件事太痛了，咁亦都因为真的对个人的成长很有影响，所以我们真的再呼吁，如果真的曾经面对过这些咁不开心经历的话呢，尽快去求助。因为你想象一下，这个创伤存留在你的内心十几年呢，其实是很大很大的影响的。咁所以有些时候，如果问题越早发生，越早找到人是帮手呢，可能是相当重要咯。 嗯，之前都听古 Sir 讲过啦，其实咧对于呢个嘅男性受性侵嘅影响啦，即系基本上可能未必系真系你自己预计到，或者你自己知道，原来哦之前当初因为发生咗呢啲事，我俾人性侵咗，所以令到我而家性上面系有一啲嘅影响噶。有啲人可能未必会知道嘅，咁所以所有嘅如果突然间即系有啲唔同关于性上面嘅嘢嘅话，你又觉得会唔会关我之前性侵事嘅话，都可以揾你哋求助系嘛？ 系啊，因为可能有时有啲性问题咧，其实可能表征嚟嘅啫吓，实际内里咩原因咧，其实我哋有时都需要一个评估啦吓。咁评估过程，我谂系准确去知道，希望去评估到准确原因系啲咩，然后我谂先至坐低大家谂点样处理咯。就亦都唔好好容易咁归类啊，你有咩性嘅问题，梗系咩事啦。咁我谂呢个咁草率嘅决定，亦都唔系一个健康嘅做法啦。 咁通常係傾偈就已經可以治愈到啊，定係佢哋都可能有機會要食啲藥物啊，又或者用一啲 治療， 係啦，唔同嘅治療噶。 係啊，其實嗱，因為我哋有時有啲個案真係已經係可能十幾廿年啦，其實有啲成個情緒咧已經好唔穩定。我哋唔少嘅個案當見我哋嘅時候，其實已經係需要去睇精神科醫生啊，需要有啲藥物上面去令到情緒穩定。特別我諗，如果要處理嘅性創傷咧，其實對一個人個情緒都幾牽動嘅。咁相反，有時就如果佢本身個情緒係都唔穩定咧，反而有時未必適合去處理個創傷啊。咁所以有時我哋都會考慮翻當事人啊，佢情緒未穩定咧，如果情緒唔穩定，可能唔係一個好嘅時間咯。 係真係啊，要揾到你個信任嘅朋友係啦，信任嘅人啦係啦，機構啦去講呢件事，咁希望可以幫到大家係啦，解開呢個心結。如果真係啊，萬一呢啲事發生喺你身上，多謝曬古 Sir，thank you 曬。 今晚喺性情中人同大家講男性性侵幸存者一啲嘅即係心路歷程同埋一啲嘅影響，多謝你。 好，拜拜。 拜拜。

咁大家乜都講，佢又知道我個人係一種咩嘅人。咁所以嗰一次咧，我去到韓國首都啦嚇，首爾。咁我去到嘅時候，佢都好熱情招待啊，又帶我去食啲好好食嘅嘢，佢永遠都係咁。 咁咪好咯，所以唉。 調轉頭，你有冇聽到咧？其實我咁多次講咧，我反而冇乜講 shopping。 边有时间啊？ 同埋你都唔需要啦。 唔系就系、是、我就系想讲话，其实旅游对于我嚟讲都系玩同食比较重要啊。shopping 因为我哋香港咩都买得到啦。 系啊，同埋你 business trip 啊嘛，你其实你系做嘢噶。 唔系最 紧 要， 唔系 最紧要同埋咧，我系仍然单身啊嘛，变咗我唔需要去买咩手信啊。 又话要买个手袋啊， 系啊，冇错冇错 啦， 冇错。 屋企人都唔買 屋企人真係好少我買。咁不過講返嗰次我去首爾，咁佢帶我去食完嘢啊，去玩啊，咁去到有一晚呢，其實佢食緊飯嘅時候就問我，其實你仲有對於我哋韓國首爾有啲咩好奇你想去嘅地方呢？即係 大長今 即係 club 你又去過啦，食飯好多地方你都去過，玩嘅都玩過，唱卡拉 OK 又 唱 成日唱 K 啦，睇翻。 但我唔知道韓國唱卡拉 OK 唱咩， 唱 K 吓，咁啊都系唱， 唱韩文歌。 咁我唔晓唱啫，但我啲朋友个个都晓唱啊嘛。咁但我就系话，始终嗰一次，因为系一个女性嘅朋友，虽然佢知道我系咩人啦，但佢都唔会咁过分，会带我去我哋男士玩嘅地方。 佢都唔入得啦，系嘛？ 呢个我冇问佢，因为我亦都好尊重佢。我亦都嗰次去嘅时候，我预咗真系啊，一来去做嘢，二来。spend time 我呢個好朋友，因為都認識咗好幾年，咁所以嗰晚佢問我啊，你仲有啲咩地方去嘅時候，我就雖然我做唔到我想做嘅嘢啫，我都想經歷有少少挨住，好似踩到嗰條邊嗰種感覺嘅嘢，咁、所以我就提出我喂，我其實你哋韓國有冇啲你哋女仔去等於好似男人出去 wet 嘅地方咧？咁佢就同我講，梗係有啦。跟住我话，咁、不如我今晚你带我去见识一下你哋女仔又点样玩法咧、 哦？我反而男仔都可以去呢啲地方。 系咯，你又入得喎、 哦。系咯。 嗱，咁首先因为咧，我识嘅呢个女仔咧，喺个方喺韩国嗰边咧，佢 connection 非常之好， 好权威， 即系一个好有识好多人啦、 都系饮食界权威。 咁佢又真系饮食界。 饮食界。 咁啱佢真係飲食㗎、不過我做嘅嘢唔係飲食㗎嘛。咁 anyway， 所以佢因為佢識好多人同好多人嘅關係都非常之好啊。因為佢都係講到話帶你去女仔玩嘅地方冇問題。咁但係 著翻條裙先。 唔係，佢問我咁，但係有分唔同層次噶嘛？我係咩？有分唔同層次嘅咩？ 係點分㗎？ 佢話即係有一啲係即係一比較一般女士會去嘅。喂、但係其實咧，韓國如果係玩得嘅呢啲咧，都係闊太， 係有錢嘅、 闊太個係啊，即係譬如三星啊，真係好闊嗰啲啊， 哇！ 咁我梗係 去嗰啲啦， 梗係要去最 extreme 啦，我要去睇下呢最 extreme 嘅嘢啊嘛。咁咁好啊，咁等我安排下，等我安排咗先。咁當然佢又打咗幾個電話，咁 N 十梗係安排到啦嚇。如果唔係今日冇嘢講， 梗係啦，飲食界叫住大佬。 但我又想講喎，好好笑嗰一晚咧，佢帶我去食嘢，食完嘢咁我哋準備就係去呢個地方啦。咁一行出門口嘅時候咧，突然間喺嗰個食嘢嘅地方嘅出面啦，嗰條街嗰度，突然間見到咦有架類似嗰啲七人 van 咁樣啦，突然間七人 van 停咗喺我哋前面。跟住對門一開咧，哇！一扎男仔行咗出嚟，個個都好似 boy band 嗰啲咁樣啊！個個都哇！跟住我已經問佢：，喂，呢啲應該係咪出嚟做嘅？ 咁佢点答你啊？ 佢话嗯，都几有机会。 哦，即系如果你系韩国嘅咧，就似真系佢哋嗰啲韩国团体系啦，团队韩星， 梗系会啦。 因为日本咧，譬如嗰阵时我去大阪咧，见到咧依然都系停留喺个木村啊，即系一啲嗰啲牛郎嗰啲相咧，因为佢挂晒喺度噶嘛，嗰啲相都好似停留咗喺某一个年代。 因 为 啲阿太都系中意嗰啲啊嘛。 系啦，即系韩国就反而就潮流啲嘅。 系啊，即系应该咁样讲，你。即系你睇得韓劇，韓劇全部紅嗰啲係咩樣？嗰啲又太梗係追求嗰啲啦，咪 exactly 係咪先？ 佢哋嗰個 師奶殺手啊，即係嗰啲噶嘛。 佢哋個門口會唔會就好似日本咁，真係掛曬佢哋啲相嘅，收埋曬嘅？ 唔係三星啊，太太點會去嗰啲啫？莫莉， 我講緊嘅呢啲地方咧，係真係比較私密一啲嘅。 係 咁，但係界。即係你外觀，我唔想講太多啦。因為始終個朋友帶得我去，我又唔想暴露得太多。咁、但係當然入到去個地方，當然又係即係會比較靚啦。當然啦， 但你去之前，你嘅朋友冇俾啲咩忠告你呢？ 其實佢最主要只係話調轉頭嘅忠告話，你真係想我帶你去呢個地方，因為你冇嘢玩嘅喎。 哦，係即係齋坐。 係啊，齋坐喎，冇所謂啦，還掂喎，我想見識一下嘛。咁所以即係佢帶咗我去一個咁樣嘅地方嘅。 陣間啲闊太以為鄭公子都係其中一個。 係啦，咦？你今日你個 friend 今日，咦？你今晚帶呢個嚟嘅？ 不過我 咦？呢個咪新嚟嘅員工啊？ 不過我只可以講咧，即係嗰個經歷係咦？我坐低咗喺呢一個其實。亦都係似一個 club 嘅地方啦，雖然好私人嘅地方，咁但係當啲男佢哋應該叫佢做咩好咧？ 叫佢哋做男伴啊，男伴啦，係啦， 服務員 啊，係啦係啦。 啲男伴出嚟嘅時候，即係我覺得哇，真係個個都好似拍戲嗰啲咧， 韓星啊，真係 即係好高挑嘅身材啊，身材又好啊，跟住個個啲樣咧都執過曬嘅。 哦 即係好明顯啊！即係全部都係睇落去都係嚇， 全部金秀賢樣嘅， 係全部個個都係你噏出咗靚仔嗰啲，全部都係嗰種感覺嘅，嗰種格調啦。咁當然其實坐低都係全亞洲都係咁上下噶啦， 係 男有男玩又係女仔坐喺隔離，咁啊今次就變咗係男仔坐你隔離，幫你倒酒啊，幫你即係同你喺度唱下歌啊，又係會唱歌啦， 又唱 K。 即係亞洲人，我真係覺得太中意唱 K 呢樣。 咁傾下偈都有啩，係咪？ 唔係當然會，同埋我只可以講話嗰一次經歷俾我最大嘅體驗就係咧，其實男女真係基本上係一樣 一樣咁玩。 因為去到咁樣嘅環境咧，我啲女士咧都好猖狂。 我就係正正想問你， 非常之猖狂。其實猖狂嘅程度有限，喺嗰一刻咧，嗰一晚我見到嘅時候，覺得哇，好似仲猖狂。 誇張， 一坐低就掃背。 我都冇咁喉琴喎， 即係點啊？但你見到嗰個喉琴嘅情況係點樣啊？係一個太太身邊有幾個後生仔定啊？ 其實我想講話咧，即係嗰晚同得我去嗰啲咧。佢哋都已經熟架步噶啦，都係一啲 V I P 你有嚟啦， 即係 V I P 客嚟啦。咁當然佢哋全韓文啦嚇，咁但係基本上即係佢哋嗰個招呼程度各方面，我 feel 得到佢哋啲全部都係好熟客嚟嘅，同埋同佢哋坐嗰啲咧都熟佢嘅，因為即係你想象到有當紅有唔當紅，或者佢哋有 mark 開有唔 mark 開，咁當然有一啲。我同行嘅呢啲女士有一啲係坐埋就有兩個同佢傾啊，有但係偏咧佢女士的而且確比較中意一對一嘅，即係佢哋因為中意俾人去 serve 佢，可能就係因為喺屋企缺乏呢樣嘢，所以將屋企所有缺乏嘅嘢咧，佢都擺曬喺坐喺呢間 club。呢度會發生， 咁啲女仔一坐低係咪就即刻無手無腳咧？ 絕對係，絕對係，我都話唱仲喉琴過男士咯，即係俾我自己嘅 experience 啦。即係我同一班兄弟，如果我 let's say 啦，我同六個兄弟出去玩，出去一啲 let's say 類似咁樣嘅地方玩咧，即係其中可能頂曬籠，永遠也係一個至兩個兄弟係特別喉琴，而其餘嗰啲兄弟。都中意笑佢，次次嚟到都系咁样嘅，可唔可以镇定啲啊？但我嗰一次嘅 experience 就系，基本上大部分嘅女人坐低咗咧，就哇啲手啊，哇 周围摸啊， 使唔使咁熟啊？你哋 超級熟，所以我嗰一次俾我嘅經歷咧，俾我感受咧，俾我感受咧，其實如果可以話可以嘅話咧，我覺得女人係可以做得更過分嘅，比男士嚟講啊，喺嗰個環境底下， 啱嘅， 佢哋更加會，亦都可能因為喺屋企抑鬱得太多， 嗯， 即係呢一個佢哋慣咗係就係一個俾佢去平衡翻嘅地方，所以佢唔理噶。 问过你的朋友，即系佢哋嚟呢个地方，佢哋系纯粹想轻松啊，因为好似你头先咁讲，喺屋企缺乏咗另一半嘅爱护啊、关怀啊，喺呢度要揾翻啊咁。 嗱，好老实讲啦，有好多嘅年纪未算好大啦，咁亦都佢哋嚟系好直接嘅，佢哋真系要嗰样嘢。 哦，净系要性嘅，净系要摸。 头先讲嘅性当然要啦。其余嘅咧就系、是、的而且确系觉得可以俾男人呵护佢，有一啲另外有一啲真系佢会觉得我想做主， 嗯， 我可以 话事， 我可以话事嘅，叫呢个男仔帮我做啲乜嘢，所以我自己见到嘅时候，我觉得啊，呢一班男士其实都赚紧一啲非常之辛苦嘅钱。 赚你哋钱唔辛苦， 唔 系咯， 唔系。嗱，我又要咁样讲。男士咧有一啲出去玩嘅咧，反而佢系想揾翻初恋啊嘛， 嗯， 好 nice 噶，有啲 咁你揾初恋 仔系咯，女仔都可能 唔系。At least 我嗰一次去咧，大部分男人咧， 只不过 唔系嗰一次去到咧，真系哇，一个大女人嘅表现人，基本上同行全部我。同我一起去嗰啲啦，全部都是大女人表現。 即係原本喺呢個鋪頭出面都温柔嘅，一入到去就即刻就話：，喂，斟酒呢度咁樣。 係啊，係好熟。 變樣啊！ 即係我又唔可以 社會壓抑啦，可能咧 係 文化。 只係話啊，呢我係感受到啊，佢有好多就係將佢呢啲嘅喺屋企嘅壓抑就放泄咗喺呢度。係、 啊。咁啲男仔咧，佢哋嚟呢度工作。都其實係、都係衞生計嘅啦， 當然當然，其實即係男同女都係啊。好多好多嘅我自己感受係好多男或者女嘅出嚟嘅，都真係因為等於好似我哋香港嘅城市啊，覺得哎，我想用一個方法揾到一啲快錢，咁而出嚟去做呢樣嘢咁樣，咁所以佢哋個個都即係我覺得佢哋忍耐嘅能力都幾高嘅。 你有冇揾一個男仔都坐你隔離傾下偈啊？ 咁啊，梗係唔需要啦。首先， 咁你真係坐喺度睇嘅。 我想話咧。首先去到韓國咧，真係好多都唔講英文噶嘛，我又唔識講 韓文。 韓文，你話如果係坐住一個韓國嘅女仔喺我隔離，我都再 Google translate 下，對住個男嘅唔好啦嘛，算啦。同埋最主要安排嗰、那個即係、就是、我個好嘅女朋友啊，女仔朋友。 佢咪同我陪咗咯，咪、我咪又得閒問下佢啲嘢啊。 佢又 首先因為佢唔係預嚟嗰度去玩嘅，佢、只係安排想俾我見識下，跟住就係其餘嗰啲女友玩嘅。咁佢自己其實佢一個佢未結婚噶嘛，可能佢冇呢方面嘅寂寞啦嘛。 即係你見到你在場見到玩嘅，即係唔係淨係得太太噶咯，後生女啊嗰啲冚， 唔係 咩年齡層？ 我去嗰個地方係。全太太嘅， 全太太 嘅，偏大年紀嘅，同埋真係好有錢，好明顯 啊！ 係嗰啲酒啫，係好多酒， 係好多酒飲嘅。 咁我想話，即係女仔，我哋就想象到啦，即係一去到嘅時候，就一定係好温柔啊嗰啲。即係我講緊要去招呼男性嘅話，就一定好温柔啊，或者好熱情啊咁啦。咁但係作為呢個男性嘅伴侶啦、伴遊啦，叫做。佢哋係去到嘅時候係好温柔啊，定係有翻韓國嗰種好 man 嘅男仔嘅感覺 咧 ？No！ 佢用咩心態？用咩姿態去照顧？ 非常之温柔啊！ 哦， 佢哋就係需要一個温柔嘅男人啊嘛，因為就係咯。 平時屋企已經就係 嘅男人一般其實好大男人噶嘛， 係啊，所以去到就變咗第二個樣啦，啲男仔又反而。 咁佢嗰度係一個工作， 我要做嗰啲女仔、嗰啲女啲名媛去到就要做皇后， 唔係咯，你仲喺度同佢爭， 揾人哋嚟服侍佢喎，嗬 ，大大隻，跟住就好陰柔，好温柔， 好温柔，佢唔係陰柔， 唔係陰柔， 温柔陰柔另一回事啊，佢都有一啲係都 man 嘅，但係即係温柔咯， 態度 咁咪就係俾到呢一班女士嘅一個滿足咯，佢屋企得唔到嘅嘢， 咁你會好驚訝咧？覺得你見到個。个场面令你觉得，定系你觉得都预咗系咁上下？ 首先，当然我预咗佢哋会系咁，但系我冇预到佢哋真系咁猴琴咯。即系猴琴呢一样嘢咧，系我惊讶嘅，因为我会觉得，出嚟玩都需要一个步骤。佢哋唔系，佢一嚟就直抢，一条直路系咁踩油啊，冇停。 喂，都 OK， 我觉得 冇兜弯，一条直路。 你睇下。啲男人選美嗰啲即係係啦，啲活動啊，啲女人見到都咿呀呀哇哇，係咪啊？好正常啊！見到啲表現，好肯表達自己，但調翻轉啊，當然唔敢啦，係咪？ 但係你哋都話會傾下偈啦，男仔去幫襯嘅時候，女仔你去到嘅時候，一嚟你話佢哋即刻入大直路啊！ 我意思大直路意思咧，即係身體結束。 係，我明。 佢嘅喉琴係哇，一嚟已經即刻嚇搓住隻手啊，搓住個大髀啊。咁但係佢哋傾偈係多嘅，即係佢哋個溝通係多 係有嘅。 係咁，但係我嘅意思就係話佢哋傾偈係傾得都耐嘅，同你哋一樣啊，幾個鐘之後先至離開呢個嘅地方啊，定係好快嘅咧？ 調轉頭，我想同你講，其實男人一般去呢啲地方咧，傾偈唔會傾好耐嘅，所以喺呢一個 set 點解要唱 K 咧？ 即係冇嘢講啦。 男人其實去到呢啲地方咧，就係一係就叫人唱歌。跟住二就係、飲酒，咁其實啲女士坐喺度陪唱就係、真係陪唱咯，去幫你斟酒啊。咁你話調轉頭最大嘅分別咧，你今次喺韓國呢啲男伴咧，佢哋就真係花好多時間，真係同佢哋溝通，傾好多。 服侍佢係嘛？ 男士出去玩其實唔需要傾好多， 所以反而冇唱 K 嘅女仔呢方面就 最緊要有得摸， 摸得好興。 系啊，呢个真系紧要啊吓！ 系咁啊，今次就系去咗韩国呢个地方啦，令我有事大开眼界啦，彭青。 下次唔知有冇机会掹下车边睇下 咧。불타오르네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서울은 왜? 听完郑公子咁讲之后，我想即刻咧打啲针，跟住希望有望咧快速尽快地可以去到韩国一转。 当然啦，系啊，无论系去夜店又好，或者去其他地方都好啦。 系 飞一转，我相信都系好多人嘅愿望嚟噶啦。 系啱啱听过嘅咧，即系大家指住学先啦。佢哋 BTS 防弹少年团 系啊，有佢嘅 Fire， 系啊，应该好有力嘅 Fire， 系啦，好有力。我哋都要准备好似走火咁样， 系啦， 开直播室啦吓，咁亦都有啲信息都继续要提醒大家，都系呢一个。由于广播大厦是今晚会进行深层清洁和消毒，今晚都有些安排， 是啊，就是我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我们由一阵间十二点开始去到第二早上六点钟都会有联播的， 是啊，不便之处都是这个，希望大家即体谅原谅我们，希望大家有一个平安愉快的周末， 是我们现在就听一节新闻，再交时间给张伟基基基， 没错，我们星期一再见， 拜拜。